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2月26号星期日。 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5.8，处于轻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我们来关注北京通州警方对6名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今年最后一期小客车摇号家庭中签率是个人的7倍，按照规定，明年的家庭新能源指标分配比例还将提高。 天津方面，多家品牌购物中心开业，填补远郊区域、环城区域商业空白，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 河北方面，河北石家庄衡水推出小学生公交专线，让城市管理有态度，更有温度。 其他方面，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开展第2次出舱活动。 国际电讯方面来关注，奥密克戎蔓延导致多国出现供应链危机。 普京称，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只能怪自己。 文体资讯方面来关注，2022年冬奥会开幕时，开幕倒计40天，多项活动助力冬奥。 北京前门临汾会馆上演首场会馆有戏特色表演。 354场精品演出，丰富天津市民2节假期。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以下是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8例，含6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158例，陕西157例，其中西安市155例，咸阳市2例，广西1例，在防城港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北京通州警方昨天通报，一家冷链运输公司车队负责人王某某，男，44岁，先后多次指使有中高风险地区行程史并且没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潘某某等4人驾驶冷链运输车，从浙江省中高风险地区到达北京周边后，为逃避防疫检查，由在此地等候的公司员工丁某某将始发地司机藏匿车中代驾进京，后被警方查获。目前上述6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近日，山东青岛市有网民在微信传播市区疫情防控通报，日照确诊4例阳性，坐银川到青岛的火车，同车崂山12人，青岛149名密切接触者，青岛进入临战状态。近期青岛市未发生此类情况，此消息确定是谣言。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大流行时期，国内本土聚集性疫情时有发生，请广大市民朋友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持续关注官方权威发布的疫情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始终坚持做好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常消毒、少聚集、用功快，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同心协力防控疫情。 再来关注云南方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25号发布通知称，即日起暂停开展跨省旅游活动。通知提到，因昆明市呈贡区一小区昨天由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按照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断机制的要求，即日起云南省暂停开展跨省旅游活动。通知称，待云南省内无中高风险地区后，恢复跨省旅游活动。之前已公布的19个陆地边境口岸县市，至2022年3月15号暂停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12月26号，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新增24例新冠肺炎确定病例，分别为1例本土及23例境外输入。指挥中心说明，今日新增1例本土病例，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12月25号因有陪病需求至医院裁剪，于今天确诊，研判为非近期感染。目前已确认接触者14人，3人居家隔离，6人采取自主健康管理，5人采取自我健康监测，其余接触者正在筛查当中。相关单位正在进行疫情调查及防治工作，以确定感染源。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规定，经专家组综合评估研判，黑龙江讷河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决定，自今天6点起，将长发镇建设村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自调整之时起，黑龙江省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按照文化和旅游部旅行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3版要求，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可恢复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3D 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年的最后一波寒潮今天正式收官，下周北京市气温回升，天气晴朗，周六跨年后气温小幅下降。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强冷空气影响，昨天早晨8点，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为-10.1摄氏度，创下今年入冬以来气温新低。而当天白天的日最高气温也仅为-4摄氏度，在北风的加持下，风寒效应剧烈，体感异常寒冷，北京迎来入冬以来的最冷周末。不过这波寒潮在今天正式收官，明天起本市气温开始回升，整周的日最高气温上升至4到6摄氏度，日最低气温在-6到-8摄氏度左右。周六跨年后，周日的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只有1摄氏度左右，早晚仍十分寒冷，外出注意防寒保暖。眼下冬至刚过，已入数九，进入一年当中最冷的一段时间，保暖至关重要。气温下降，穿着既要保暖，又要柔软宽松，以利于气血流畅。同时要合理调节饮食起居，不能多吃辛辣油腻的食物，不过度劳累。此外，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情，早睡晚起，适当锻炼，提高机体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和抵抗能力。 今天上午，北京市进行了今年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约60万个家庭、270万名个人申请者同时摇号。从摇号现场的配置结果来看，共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19100个，其中配置家庭指标11665个，占比61%；配置个人指标7435个，占比39%。家庭平均中签率为1.93%，个人平均中签率为0.27%，家庭中签率是个人的7倍。 今年以来，北京市对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进行了优化，通过赋予无车家庭明显高于个人的普通指标摇号中签率和新能源指标配额数量，优先解决家庭成员多、有老有小、以往参与摇号次数较多的无车家庭的拥车和用车需求。 按照规定，明年的家庭新能源指标分配比例还将提高，预计由2021年的3.2万个增调为3.7万个以上。从申报情况预判，明年五月的家庭新能源指标配置入围分数线约为40分，也就是说，目前积分为40分的家庭有望明年获得新能源指标。 为缓解交通压力，倡导绿色出行，河北石家庄、衡水推出小学生公交专线、市民免费乘公交等举措，让城市管理有态度，更有温度。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随着入冬的到来，石家庄的气温越来越低，不少学生家长为接送孩子上下学而发愁。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学生家长： 这边路段都比较堵，骑电车又很冷，接送孩子挺不方便的。 石家庄市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后，主动走上街道了解群众意愿，最终根据车流量和学生需求情况，研究制定了在主城区试运营十条小学生免费公交专线和小学生幼儿及护送家长上下学免费乘坐公交车两项惠民措施。据了解，有需求乘坐专线的学生可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统一上报至石家庄市公交总公司集中办理。除了公交专线之外，石家庄主城区小学生幼儿及护送家长凭学生免费卡和护送卡也可以免费乘坐全市246条公交线路。而在衡水，每年10月1号起到次年3月31号公交免费已经成为当地的一大亮点。市政府每年安排约3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公交免费乘坐。有数据显示，衡水公交免费乘坐政策在缓解城市拥堵、提升空气质量、引领绿色出行方面效果明显，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攀升。 现在这个交通也挺方便，线路挺全的， 这个道上这个私家车也变少了，也不再那么拥堵了，这个出行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 再来关注一组 3D 考研方面的消息。2022年考研从昨天持续到12月27号，北京教育考试院透露，今年有15万4000多名考生在北京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本次考试，北京市共设58个常规考点，5724个考场，此外还在海淀、朝阳等13个区设立备用考点，负责组织涉疫考生的考试工作。 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今年154000多名考生在北京参加考试，比去年增加了1.7万人，增幅12.1%。其中，在校且在本校参加考试的考生近3.8万人，占比24%；跨校参加考试的考生和往届生近11.7万人，占比76%。其中，在京考生10.7万人，境外考生9893人。 昨天，从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今年天津市研考报名考生8.6万多人，再创历史新高。考生在天津市35个考区、50个考点和2800多个考场参加考试。在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具体指导下，市教育两委、考试院为卫健疾控等部门密切配合，严格落实教育部的决策部署，有序实施防疫组考及考试安全管理工作。天津市2022年研考第一天考试顺利结束。 考试期间，天津市各考区研考点严格落实天津的疫情防控要求和教育部的决策部署，严格执行考试管理工作流程，严把试卷安全关、入场安检关、考场管理关，考试秩序井然有序。考风考纪良好，天津市首日考试安全平稳。 本周末，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考，全国共457万考生报考，首次突破了400万人大关，比2021年增加了80万人。据统计，近60%考生为增强就业竞争力而选择考研，双非院校报考热度上涨，考生更加趋于理性。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今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达到457万，比去年增加20%，有15万4000多名考生在北京参加研考，创下历史新高。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有近60%学生表示因为想增加就业竞争力而选择考研。据统计，2019年每100名就业者中就有一名拥有研究生学历，用人单位对从业者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从报考数据来看，今年双一流院校的硕士研究生报考增速放缓，双非院校的报考人数大幅增加。比如西藏民族大学今年考研报名人数同比增长123%。报告认为，这一变化说明了部分考生趋于理性，以上岸为第一目标，不再一味追求上名校。从报考专业来看，目前的考研热集中表现在人文社科专业报考人数多，其中工商管理专业热度很高。教育学占比从2008年的 3.8% 增加到2018年的 7.6%， 增加近一倍。另一个趋势是专硕招生人数持续快速增长，从2017年起，专业型硕士招生人数首次超过学术型硕士，去年专硕招生占比超过60%。业内专家分析，研究生培养的大趋势是职业导向、应用导向和实践导向，有意向考研的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要有意识地去参加老师的课题研究，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方向，做好职业规划，在报考研究生时目标明确，不要随大流追热门。 我们继续来关注三地新闻。昨天，领跑氢能未来，共创双碳时代，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启动会议在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召开。据了解，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是国家首批成功获批的燃料电池示范城市群，将以北京的科技创新为引领，打造绿色能源共同体。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燃料电池汽车及氢能产业发展，将氢能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京津冀地缘相接，产业相融，具备共同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的先天优势。 北京市作为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的牵头城市，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擎作用，与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共同谋划，高效协同，产业融通，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绿色可持续的氢能产业生态，在全国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示范效应的创新模式，携手打造氢能产业发展新高地，燃料电池汽车示范新样板。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昌平区党代会和人代会上，排列在第一位的都是经济发展议题。会议不仅确定了2022年的经济发展计划，还对今后5年昌平区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规划。未来5年，昌平将打造3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昌平区区长施宪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2022年，昌平区将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 5.0 版改革任务，推动优化营商环境迭代升级， 深化放管服务改革，重点抓好证照分离、一业一证、证照联办等审批制度改革，让更多市场主体准入即准营，新增市场主体超过1.2万户，提高重大项目供地、开工和竣工验收效率，运用风险信用数字等监管方式，使监管无事不扰又无处不在，加快数字政务建设，推进减环节、减材料、减实线、减跑动，将区级事项一网通办比例提高到100%。 2021年，昌平区美丽健康产业实现了突破，1到10月份收入已经达到55亿元，企业新注册备案产品数量达到100多个。区经信局局长张进柏说，2022年他们将继续深耕美丽健康产业。 全力打造国内首座个性化精准护肤试点示范基地，统筹协调推进小唐山美丽制造园一级开发和小唐山美妆创新园建设工作，力争2022年下半年实现600亩地的土地供应能力，年底前要完成30,000平米的产业空间载体的建设，支持和引进美图科技等3到5家龙头企业。 12月9号，昌平区启动了新城东区中心区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新城东区将注重加强与未来科学城、回天地区以及周边区域的协调发展和产城融合发展。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所属北京科技创新促进中心等6个事业单位24号在位于中关村核心区的玉汇大厦挂牌。在本次事业单位改革当中，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形成了18家事业单位的新格局。 本次挂牌标志着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这一轮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质性落地即将圆满完成。这一批事业单位集中入驻，进一步充实了直接服务科技园区、服务创新型企业和高精尖产业的工作团队，有利于进一步擦亮中关村的金字招牌，统筹发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的整体优势，更好服务科技强国建设和首都高质量发展。 北京市丰台区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日前揭牌，将推进南中轴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和丰台科技园区等重点区域的 5G 网络覆盖和千兆光网建设，提升市民提速降费获得感，为优化区域营商环境贡献行业力量。伴随着丰台区通信建设管理办公室的成立，丰台区 5G 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也将稳步推进。 丰台区科信局将会同区通管办制定完善北京市丰台区2022年 5G 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案，规范丰台区 5G 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流程。同时，丰台区计划从明年1月起开展为期1年的341 5G 网络攻坚行动，加强重点区域 5G 基础设施建设。 临近年底，天津市多家品牌购物中心开业，填补了远郊区域、环城区域商业空白。同时，位于天津市区核心区的商业项目不断引入新业态、新商家，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最近，滨城再添一座城市综合体，坐落在滨海新区杭州道街的天津滨海金鱼佳品 mall 正式开业。项目总建筑面积8.1万平方米，地上6层，地下2层，周边高端社区、星级酒店、写字楼、国际学校等云集。1公里区域内常住人口约40万人。开业当天，不少附近居民、公司白领等前来体验。 入住的商家都还是挺有名的嘛，带小孩出来玩啊，带老人逛逛街啊，特别方便了。 挺兴奋的，店挺丰富的，肯定以后玩的话优先会来这边，走路就可以过来了。 作为北京金鱼集团首次走出北京打造的商业项目，滨海金鱼佳品 mall 根据区域人群定位，从购物、美食、亲子、娱乐、生活服务多个方面进行打造，还引入了多家滨城首店，为区域消费扩容升级提供了新动力。项目总经理冯敏说， 我们这个项目在餐饮、在儿童然后以及零售的这方面，我们还是引入了很多的这个滨海的首店，除了奈雪的茶之外，包括我们的星巴克也是滨海新区第一个宠物主题店。我们同步在做服务设施上的一些完善，会设置一些无线充电的地方、美妆间、母婴室，然后那同时呢，我们其实还在做快递小哥驿站，最大限度的体现项目和人、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温度感和亲近感。 年底，位于北辰区的辰悦广场、宁河五悦广场等项目也陆续开业，填补了远郊区域、环城区域缺乏大型购物中心的空白。 海河实验室建设是天津打造我国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的重大举措。从去年12月谋划提出，到今年11月，现代中医药、物质绿色创造与制造、先进计算与关键软件信创、合成生物学、细胞生态等5个海河实验室全部揭牌运行，仅用不到1年时间，在打造国之重器上充分展现了天津作为。 目前，海河实验室布局22个重点研究方向，聚集38名两院院士、97名国家杰青和长江学者领衔的3000多名各类人才，吸引30多家龙头企业深度参与，标志着海河实验室由顶层设计转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将实现既有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更有1到N的成果转化。 日前，天津市工信局正式印发《天津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十四五”专项规划》。到2025年，天津市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将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超过9%；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突破35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0%。天津的目标是到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不断壮大，整体质量效益进入国家第一梯队。届时，天津将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地。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推行林长制。今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在指导思想、工作原则、主要任务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近日，河北台记者白雪峰深入河北省第一个林长制试点县平山县进行走访，一起来听他的报道。 一大早，村级林长周平就来到了平山县河河口乡平岭村的防火检查站，协助这里的管护人员对过往车辆人员进行排查。由于地处山区，又是进入驼梁景区的必经之路，所以这里常年气温偏低，每年国庆节刚过，这里便进入了森林防火期，防火压力很大。 主要就是这村里边这个看护，所有的山头面就全门开户，不然外人进去破坏植被啦。山砍伐了，村里边每户人员每天巡逻，林长嘛吧，就是一个礼拜巡逻这么一次两次。 严格来说，林长并不是一种行政职务，而是一种制度的体现。林长制是通过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把发展林草资源、保护林草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落实到每个人。村级林长就相当于是一名前线兵，负责本区域的林区防护工作。平山县共有717个行政村，按照林区面积、护林任务等安排村级林长975名，在每个村级林业单元网格实行村级林长、护林员、监督员、一长两员制度。平山县在落实林长制过程中，着力打造了专业、半专业、检查站、瞭望哨、护林员、村干部6支队伍，在防火关键期16个重点乡镇再增加临时护林员300名，定岗定责，死看死守，提升森林防灭火能力。 近日，河北省政府发布关于2020年全省固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对河北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基本情况、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考虑作出了相关报告。河北省已发现矿产130种，其中铁矿储量居全国第三位，全省大陆海岸线全长487公里，河北省国有土地中国有林地面积80.61万公顷，这是河北省首次亮出河北省自然资源方面的国有资产家底。 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当中，河北省廊坊市卫生健康委将县域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作为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难题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健全完善医联体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功能，促进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实行人、财务统一管理，通过联体又联心深度融合，带动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同时，及时加大对各地的督促指导，并点对点对其工作推进情况、存在问题进行反馈，定期协商解决存在问题。至目前，廊坊市已有26家牵头医院组建了各种形式的医联体，其中县域紧密型医联体8家，医疗资源共享、上下贯通、服务同质的局面正在形成。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将于今天在轨开展第二次出舱活动。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将进行舱外作业，航天员王亚平将在舱内配合支持。 自11月7号第一次出舱活动以来，航天员乘组开展了在轨医学检查、空间实验、空间站平台巡检以及日常照料等各项工作，进行了紧急撤离、医疗救护等科目的在轨训练，圆满完成了天宫课堂首次太空授课。目前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的条件。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1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资源1号02E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03次飞行。 昨天，嫦娥5号备份存储样品交接仪式在湖南省韶山市举行。国家航天局向湖南大学交接月球样品备份证书，标志着探月工程月球样品备份存储韶山基地正式启用。2014年，湖南大学获批在韶山市天鹅山建设全国唯一的月球样品备份存储基地。 2021年11月，这个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及批复，具备月球样品备份存储条件。设置样品备份存储基地是国际通用的做法，能够提高月球样品长期安全存储能力，避免自然灾害等极端情况对样品安全的影响。2020年12月17号，嫦娥5号返回舱携带1731颗月球样品顺利着陆，首次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 昨天，应用于我国最深海底隧道深江铁路珠江口隧道的大湾区号盾构机成功在广州南沙始发，正式开启挑战水下115米穿越珠江入海口的施工。大湾区号盾构机将应用于深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珠江口隧道的建设施工。深江铁路是全国8纵8横高铁主通道、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线路正线长116公里，途经深圳、广州、东莞、中山、江门5个地市。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我愿意。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我愿意。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妈， 喂， 最近身体挺好吧？ 我在北京。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东京广播公司电视台25号报道，驻日本冲绳县美军25号报告新增19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15例出自汉森营地。汉森营地近日爆发聚集感染，已有255名美方人员确认，并且呢波及多名日本雇员。日本官员24号证实，美国军方9月3号起就免除了所有士兵赴日前的新冠筛查义务，理由是他们已经接种完成了新冠疫苗。 对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美方此举极为不悦，下令向美方严正抗议。在一名首相官邸官员看来，美方的轻视令人难以容忍。截至25号，冲绳县有10名日本人感染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都关联驻日美军基地。目前，日本的东京都、大阪府、京都府都已出现了奥密克戎毒株社区传播病例。 国际疫情的影响已经辐射到多国的民生领域。临近年末，日本多地出现了薯条荒。日本麦当劳近日发布公告称，从12月25号开始到12月30号，日本约2900家麦当劳门店将只供应小份的薯条，以确保尽量多的人有机会吃到薯条产品。而引发日本麦当劳薯条荒的原因正是供应链紧张。 日本麦当劳在公告中表示，该公司大规模进口来自北美的土豆，并且从加拿大温哥华港中转，但由于近期该港口附近发生了洪灾，造成铁路运输中断发生延误。 日本麦当劳土豆短缺呢，只是供应链危机的一个缩影。受疫情、劳动力短缺等多重影响，全球供应链持续紧张。近期，美国不少地区不仅出现了食品短缺，食品的价格也不断上涨。据美国媒体统计，此次食品通胀和短缺已经导致数百万美国人买不起食物或者买不到新鲜食物。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美国一些食品制造商面临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不得不减少对学校的食品供应量，多所学校因此面临食物短缺。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报道，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芬县，杂货店商品价格和汽油价格飙升，受供应链的影响，人们不得不选择购买罐装食品来替代新鲜食材。 澳大利亚同样也受到了供应链危机的影响。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墨尔本正在经历澳大利亚史上最严重的建筑供应链危机，导致终端客户成本增加且工期大幅度延误。 据《卫报》报道，尽管有迹象表明全球供应链危机正在缓解，但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可能会导致新的封锁，在全球系统中引发另一次破坏性的打击。专家认为，随着世界贸易网持续混乱，问题可能会持续下去。澳大利亚专家认为，全球供应链仍然处于高压状态，需要到2024年年中才能恢复正常。 美国近日新冠确诊病例激增。据路透社报道，过去一周，美国日均新增确诊病例数较前一周增加了 75%， 达到每天新增 17.9 万例。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美国迄今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5196万例，累计死亡超过81万例。路透社数据显示，眼下奥密克戎病例占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75% 左右，在部分地区这一比例甚至高达90%。 受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迅速蔓延的影响，全球多家航空运营企业在圣诞假期取消了超过4500架次的航班。欧美国家在疫情的阴影中度过了圣诞假期。据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全球航空公司24号至少取消了2400多架的航班，还有近10000架次航班延误。 澳大利亚捷星航空公司表示，由于新冠病毒传播，许多工作人员不得不接受检测和隔离，导致航班在最后时刻延误或取消。这家企业已为大多数乘客重新订票。据路透社报道，在英国，由于患病员工正自我隔离，许多行业和运输网络面临人手短缺。 英国政府24号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2万例，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官方数据显示，伦敦是英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截至本月19号，伦敦大约每20人中有一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而根据预测，到26号，这一数字就会升高到大约每10人中有一人感染。 法国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法国公共卫生部门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达到104611例，同样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的最高纪录。 法国媒体报道，圣诞节前夕，法国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的人数达到高峰，仅23号就进行了155万次的检测。法国政府表示，法国正在遭受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凶猛袭击。奥密克戎毒株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将成为在法国流行的主要毒株。 德新社25号援引德国公益组织的数据报道，新冠疫情下，德国家庭暴力事件显著增加。该组织2020年接到的求助电话比2019年增长约20%，线上求助增幅更高。 相关负责人介�绍，数据还显示，德国约80%家暴受害者是女性，这一比例比疫情前增长约5个百分点。据德新社报道，警方的数据也印证了公益组织反映的这一问题。去年，警方共处理约15万起涉家暴案件，比疫情前增长15%，增幅创下纪录。 韩国防疫部门25号通报，韩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842例，累计确诊602051例。过去一天新增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81例，创下这一毒株在韩国现身以来单日感染病例的新高。 韩国防疫部门表示，多名患者感染途径不明，引发人们对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发生社区传播的担忧。同时，韩国还发现多例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后仍然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这使人担忧接种3针疫苗可能都不足以防御这一毒株。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国际电讯。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21号再创新高，相比今年年初涨幅达到了800%。虽然后续有所回路，但24号的价格与今年年初相比，涨幅仍然超过400%。路透社报道认为，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亚马尔欧洲管道近期改变了输送方向，成为了推高欧洲天然气价格的重要因素。 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表示，俄罗斯向欧洲市场供应更多天然气必将有助于平抑价格，但欧洲国家却选择不这样做，只能怪自身政策失当。他呼吁欧洲联盟批准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管道项目。 希腊官方雅典马其顿通讯社25号报道，24号晚，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在希腊帕罗斯岛附近爱琴海海域沉没，船上63人获救。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找到了16具遇难者遗体，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希腊海岸警卫队消息，这是希腊海域近日发生的第3起沉船，并且这3艘船都只是由土耳其驶往意大利。 据法新社报道，本周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从珠穆朗玛峰到马里亚纳海沟，塑料微粒无处不在，哪怕是在风速快到足以让塑料微粒飞行万里的地球对流层高空。报道称，塑料微粒是微型碎片，长度不到5毫米，来自产品包装、服装、车辆及其他物品，在陆地、海洋和大气中都已经探测到。 据了解，研究还发现了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塑料微粒来源。研究人员表示，塑料离开海洋进入那么高的高空，说明塑料最终并未降沉，它只是无休止的周而复始的到处移动。虽然一些样本中的塑料微粒数量并不构成健康风险，但这些微粒特别小，足以到处漂移吸入人体，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此把塑料运到海外处理是有缺陷的策略。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体育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和冬奥有关的消息。今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倒计时40天。上午，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示范活动在石景山区冬奥社区举行。秦海鹏、高凤麟等各行各业优秀代表及叶乔波、申雪、王一博、朱亚文、夏雨等文体界代表出席。正在备战冬奥会的武大靖、任子威、隋文静、韩聪等冰雪名将也应邀参加。 活动由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歌咏活动拉开序幕，参与群众不畏严寒齐声高唱，嘹亮的歌声响彻社区文化广场。随后的活动中，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向各行各业优秀代表颁授了冰雪运动推广大使称号，同时还举行了中国冰雪纪录电影签约等活动。 双奥之城期待重逢。今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推广歌曲《我们北京见》推出世界冠军版 MV， 叶乔波、邓亚萍、申雪、庞青、童健、田亮、刘璇、杨倩、巩立姣、施廷懋、侯斌等55位体育世界冠军齐声献唱，于冬奥开幕倒计时40天之际，向全世界发出北京之约。 2008年，歌曲《北京欢迎你》热情敞开北京首次举办奥运的怀抱，成为流传至今的时代经典。2012年，《北京祝福你》怀带4年前的荣光，向新一届奥运东道主伦敦发出诚挚祝愿。2021年，《我们北京见》在双奥之城全新出发，面向世界再度真诚相约。 和大家最近非常熟悉的歌曲《一起向未来》一样，这首《我们北京见》依然是由王品九作词、常石磊谱曲，配合大气豪迈的冠军之声，传递着东道主北京以奥林匹克之名同世界再度相会的喜悦与憧憬。 MV 已经在北京冬奥组委官网等各大平台联合播出。 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40天之际，来郢都过周末活动启动仪式也在北京怀柔中影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启动仪式现场，大学毕业后曾经在杨宋镇当过大学生村官，后出演《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等电影作品的知名演员王志，也通过视频短片向市民朋友发出了2022来郢都过周末的邀请。 这两年火遍京城的北京网红打卡地的榜单上呢，怀柔区7个旅游目的地都榜上有名，而其中5个都集中在了中国郢都的核心区怀柔区杨宋镇。这些颜值与内涵双在线的打卡地将成为到郢都过周末的核心承载地。 位于河北崇礼太子城冰雪小镇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颁奖广场昨天正式交付，这也是北京冬奥会3大赛区中首个完工交付的颁奖广场舞台。张家口赛区颁奖广场舞台设计方案以激情逐梦为主题，以张家口赛区雪上项目为出发点，结合滑雪的优美姿态，用极具动感的线条勾勒出灵动的舞美形态，俯之雪山造型点缀，充分契合张家口赛区场地自然条件和雪上项目的特点。 明年2月6号，张家口赛区颁奖广场舞台将正式启用，每晚将为当天或前一天获奖运动员颁发奖牌。而颁奖仪式前后呢，还将有文艺演出、灯光秀等精彩的文化活动上演。张家口赛区颁奖广场将成为展示获奖运动员高光时刻和中国文化魅力的窗口。 据塔斯社26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普京总统2022年唯一出国访问安排是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在此之前，普京没有其他海外出访的计划。 佩斯科夫说，毫无疑问，中国将举办最高水平的冬奥会。考虑到奥密克戎新毒株的出现，中国采取了非常认真的防控措施，筹备方面令人叫绝。 佩斯科夫表示，体育和艺术一样不分国界，我们将期待2022冬奥会成功举办，加强世界对只有一个地球村的认知，使世界人们团结起来。普京参加就是最好的证明，将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也是冬奥会举办的意义，让我们期待40天后北京冬奥会的开幕仪式。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曾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俄罗斯总统普京等政要已经确认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全球践行奥林匹克精神的国家和人民正在以实际行动证明，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是人心所向。 随着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近期热播了多场美国奥运选拔赛，为北京冬奥会的转播预热。一名 NBC 发言人说，北京冬奥会比赛中，美国运动员将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高手切磋较量，我们将期待把美国运动健儿争金夺银的好故事带给美国观众。 NBC 是奥运会转播商之一，隶属于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公司。除了 NBC， 康卡斯特还拥有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公司，投资运营了全球数个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其中就包括今年9月开园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北京环球度假区是世界第5个、亚洲第3个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环球影城项目。 一边是林书豪、吉布森双外援归位，一边是郭艾伦、韩德君、张镇麟三国手缺阵。此消彼长后，京辽对决的形势已变。北京首钢队昨晚以99-76战胜了辽宁队，取得联赛第二阶段的开门红，并使辽宁队失去积分榜榜首的位置。林书豪得到23分的全场最高分，还有6次助攻和4个篮板。不过他17次出手仅命中6次，距离恢复到良好状态还需要时间。 首发出战的林书豪在前两节整体表现不佳，这主要是因为他太长时间没有打过高强度的比赛，在很多方面都需要适应。前两节林书豪总共7次出手，只有一次命中，这次命中呢是一记高弧度的三分球，其他得分呢都来自罚球。林书豪在下半场进攻感觉明显提升，他通过大喊的方式宣泄着内心的情绪，第三节单节得了8分。后来即使首钢队拥有较大的领先优势，但主教练呢仍然将林书豪放在场上，希望通过更多的比赛时间让他找到感觉。明晚首钢队将迎战南京同曦队。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位于北京前门的临汾会馆今天上演首场会馆有戏特色表演，与今年10月开放的颜料会馆联动，带来一场文化盛宴。明年位于前门地区的台湾会馆、汀州会馆也将陆续上演会馆有戏，助力前门地区打造会馆演艺新生态。未来人们不仅能在前门地区逛胡同、赏三里河美景，还能时常走进几百年历史的会馆旧址听戏观演。 临汾会馆始建于明代，距今超过了400年，由山西临汾五行商人共建。整座院落呢是三进四合院，山西民居特色十足。此前临汾会馆一直作为北京会馆文化陈列馆对外开放，这次首次上演的会馆有戏是一次会馆 活化利用的创新尝试。 今天晚上颜料会馆也将迎来专题演出，与临汾会馆联动表演。今年10月颜料会馆迎来修缮完成后首场演出，成为前门地区首个有戏的会馆，至今每周末都会为市民带来文化盛宴。 前门地区历史文化悠久，历史遗迹文物众多，其中三里河周边现有文物26处，会馆呢就有18处。目前这18处均已腾退，部分正在修缮或者开展后续的利用研究当中。明年元旦前夕，台湾会馆将首次迎来演出，并与颜料会馆和临汾会馆联动，通过声乐表演、器乐表演、魔术杂耍、相声曲艺等多种形式，让会馆旧址呢褪去历史的尘埃，展现出鲜活生动的文化样貌。 位于河北邯郸的磁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也是著名的民间瓷窑。磁州窑以其白底黑花独特的装饰艺术在陶瓷界独树一帜。如今邯郸磁县的工匠师傅在古法技艺基础上不断创新，让古老的磁州窑焕发出了新的光彩。我们来听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走进磁州水墨园，一件件水墨淋漓、釉色灿烂、栩栩如生的新生代作品呈现在人们眼前。游客在制瓷老师的指导下捏出小泥碗、小水杯，然后在胚胎上刻花造型，令体验游客成就满满。 来到磁州窑水墨园，这里处处体现了磁州窑的黑与白的文化，景色宜人，而且还可以体验磁州窑的制作工艺流程，做一件属于自己的器物。 磁州水墨园将水墨国画元素融入到磁州窑瓷器创作中，兼具北国雄风和情景江南意境。这里建设的新式仿宋元窑体验区，目的是让人们感受磁州窑的艺术魅力。磁县磁州窑非遗传承人赵振宇： 磁州窑古法烧制技艺需要72刀传统工艺，现代呢，由于科技的融入，已经省了好多工艺，有过去的半个多月烧一窑，到现在3天就烧一窑，90的都是精品。 磁州水墨园是磁县致力于保护与弘扬传统制瓷技艺、探索未来发展新路径的产物。磁州水墨园游客部经理朱文慧： 磁州水墨园是中国唯一的一个以磁州窑文化为元素的艺术园林。那么整个园林呢，是以磁州窑传统工艺传承、文化交流、文化休闲、文物收藏拍卖以及研学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精品型产业园。 再来了解天津市的演出情况。元旦春节临近，金虎贺岁，百戏迎春，2022跨年演出季于今天拉开帷幕，持续到明年2月15号，也就是新年的正月15。这期间354场精品演出将轮番登台。 元旦假期，天津市曲艺团古曲轻喜剧《情商乌龙院》将在中华曲院上演。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带来的《蓝色多瑙河》大型交响合唱新年音乐会将为天津增添更加浓厚的节日气氛。同期，指挥家董俊杰、易娟子将执棒天津交响乐团奏响中国四大名著交响音乐会、柴可夫斯基芭蕾新春交响乐会、维也纳施特劳斯新春交响音乐会等。 年轻的观众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演出。从明年2月5号开始，天津人艺的原创京味话剧《海河人家》连续4天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上映。大型沉浸式戏剧《北洋歇洛克》将在新年期间推出跨年特别场《假面舞会》、《北洋新年音乐会》和全新的剧情彩蛋，带观众体验穿越时空的民国探案之旅。 除此之外，喜欢传统戏曲的朋友也将大饱耳福。京剧《龙凤呈祥》、《状元梅》、《锁麟囊》、《王宝钏》等精彩剧目呢，都将在跨年季演出当中与观众见面。其中，梅花奖得主林科领衔主演的朱连寨与张克领衔主演的杨家将尤为值得期待。此外呢，众多可选的评剧、河北梆子戏也不会空缺，而天津市曲艺团推出的相声和古曲专场更是精彩不断。 天津的一批精品引进剧目同样异彩纷呈，由陈佩斯主演的话剧《惊梦》将在岁末为大家奉上欢笑盛宴，指挥家尼古拉斯·史密斯将执棒亚洲爱乐乐团奏响2022天津城市新年音乐会。此外，世界名曲跨年新年音乐会、女子12乐坊新年音乐会等也将纷纷上演。魔术师孙征还将带来国潮创意互动魔术剧《戏法传奇》，著名相声演员金飞、陈曦还将携嘻哈包袱铺为天津观众带来新春贺岁相声专场。 以上的演出资讯呢，大家可以登录天津演艺网查询并且购票。文汇卡的会员持卡可以享受3到9折不同的购票优惠。目前文汇卡的普卡还在办理当中，天津市民最高可以领取400元的看戏购票补贴。